的喜事。 心肠硬，泪窝子深。 咱俩不提这个，闺女，妈呀，今儿个可得好好奖励奖励你。想吃啥？说。 妈，我想吃白面烙饼。 行，妈给你烙。 哎，妈，哎，我听人说呀，进了天津一中，就等于进了大学的门槛。 没错。 咱们县可就我一个， 好好好。 哎，妈， 好闺女，快看书去吧啊！ 哎， 他爸真没想到咱闺女保送上高中，哎，这可是重点学校啊！ 保送，白上？ 哎呦，美的你， 瞅一下有钱。 多少？ 他妈，这么多钱，咱们可没有，上不起啊！ 哎呦，这，你嚷嚷什么呀？哎，不行，我再去借 啊！还借呀？他爷爷半身不遂，看病住院借了钱，死后料理丧事又借了钱，今年我这病，嘿，亲戚朋友全都借遍了，借借上哪儿借去？嘿，嗯， 他爸不行。咱把他， 你想把他怎么样？ 把他卖了吧？ 卖牛？你 哎，他爸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。 真是个宝贝蛋啊！来到丹家十多年，他春种秋收，祈祷探望车东阿福中，迟早会共产，他不怕苦累，任老人怨，知人情，解人意，从不用杨。迷离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观，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换药并打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、 春风 用秋手泡水干， 咱苦点儿累点儿死也甜。 照你说，闺女上学他是算到站， 上高中上大学。 这是异想天开，蹬鼻子上脸、 只要是有运气，我还想当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慢牛难上看。 我说慢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拦。 他妈，他妈，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它？ 不卖他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，娘俩，就娘俩。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 他卖了， thank you. 老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 遇上个好人家。

件事儿。 说， 我正参加数奥集训呢。 啥？ 就是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集训。 国际比赛？出国？你能去？ 妈，只要我成绩好，就能。 哎呦，那可得努力争取。嗯。 妈，要是真能出去的话，出国的费用得自己负担一部分。 得多少？ 3000元呢。 3000元？什么时候走啊？ 7月底。 7月底？哟，还有10几天。没事儿，你呀别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儿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嗯。妈， 争气。

来风风火火，双眉愁锁，手背朝下，四处奔波。

今天已经很